'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等紧你。好啦，第二集嘅守灵夜话，即系呢一个廿续集啦，叫做吓，即系成上题。 就是这个钻石山的拜山的一个经历，就是上次就讲到在这个灵灰阁，神仙在这个灵灰阁上面，就是一开门就已经风霎霎，见大风，跟着见到对面前面的家人就已经烧到火，一陷一陷，旁边的香炉，那些发炉的香。 有些就成支圓風不動，但是燒曬的，是啊，很恐怖，即是成條煙灰沒跌的，但是你都一篤它就散了，當然，是啊，非常恐怖，還要是同風對抗地燒明強，是啊，真的是大風到，是不是真的這麼受歡迎？其實我在想的很久，其實那天之後事後都在想，但是最搞笑是你 即係你大風，我覺得都即係情有可原嘅，即係可能某程度上，天氣問題，可能呢排真係叫做翻風落雨咁樣又大風咁樣，我即係我自己初頭咁諗，係，但係落到嚟，但係最大嘅問題係，我落翻嚟地下嘅時候就冇咁大，一滴風都冇喎，因為你證明就係喺嗰個地方某啲嘢係出咗咯，係 啊，你諗下我落到 自然嘅咯， 我落到嚟嘅時候其實係唔係好大風， 即係佢唔係一個。 自然現象所產生，似乎是某啲嘢喺嗰度做緊嘢咯，嚇。係 啊，你諗我落到嚟嘅時候，其實你講真啊，即係嗰個鑽石山位置，其實雖然一個半山位置，你冇大風，其實好正常嘅。係， 但係都唔至於樓下冇風樓上咁大風。係 咯，但係即係好奇怪。 你都明白嗰啲差距亦都唔係咁大。 即係你個。 即係差距點解可以去到咁極端啊？兩層樓啫， 都不過係嘛？好矮啫嘛。唔係咯，而且你都知道靈灰閣唔會起得好高嘅，都係3米。 咪咯，你變相就係都冇理由會個差異大成咁啊嘛。所以咪就係覺得呢個即係最令我覺得匪夷所思嘅其中一件嘅其中一個諗法啦。 好啦，咁你嗰家人。 就燒到個爐冚一冚，已經好興奮嘅啦。係啦，好嗨㗎啦，成件事係嗨咗。 咁啊，輪到你嗰家人燒嘅時候，嗱，第一樣嘢，究竟你懷疑做錯咗啲咩儀式？第二樣嘢，個爐啊發生咩事咧？ 好，第一樣嘢首先就係咧，咁啊，頭先啱啱講過就係我哋嗰層咧就冇得燒明，即係唔俾裝香，唔俾成嘅咁咧。咁就即係好正常咧，係唔燒香咁，即係唔插燈啊，即係就咁攞支香就咁拜啦。係，係咪 好正常啫嘛？拜。 拜神好正常啫，咁但系唔着，但系冇点着支香。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唔点着支香咁样拜，其实系咪都系拜咗嘅？应该就嗱，因为你如果有个咁嘅限制底下咧，嗰啲香咧，你点着咗之后咧，你有一路，当然你会一路。 拜对住个天，拜一路喺度吟啦，系咪啊？系啊，咁吟啲咩咧？对住个庵拜，或者你调转对住咧，都系一样噶咋。你就系你攞住嗰啲香，然后喺度吟啊，即系先人乜乜乜啊，我而家嚟拜你啦。咁啊，希望咧你保佑成家人咧就健健康康、家宅平安，系啦，即系吟嚟吟去都系吟呢啲嘅啫。但系最紧要前提就系。 你要讲先人乜乜乜啊，即系有啲人就好着重就讲埋呢个时辰八字啦，嗰个人嘅啊生于几时死于几时咁啦，咁然后就开始讲啦啊。 咁就如果我冇嗌佢名，我就咁嗌我阿 即系例如我打个。打个例子咁，好似我就咁，我今次系拜阿婆，我阿婆嚟拜你啊，咩啦咁得唔得噶？兜口兜面， 其实都得嘅，都得嘅。其实意思就系话，如果你兜口兜口兜面望住佢，就系攞住支香兜口兜面对住佢嚟拜， 系 OK OK 嘅， 呢个一定收到。 系 即系如果你话唔可以喺嗰度点香，要喺某一个指定地方点香嘅时候， 系 即系话你要对住系成个庵咁多人啊嘛， 系啊。 咁变咗你就一定要讲， 对住个空气咁 样。你一定要讲啦，或者你就纯粹对住个天，对住空气咁，你对住个天都要讲啦，变咗。 哦， 你要品系边个人？ 咁但系我唔着咧，我唔点着支烟咧， 咁真系唔得咯。 唔系嘅重点就系我冇点咗支香，然之后对住佢啊，我嚟点啊你啊，咁佢其实听唔到，听唔到。咁系咯， 即系其实个重点就系话嗰支香嘅用意咧，神就用嚟。叫做搭通天地线是一个信号啦，鬼咧就 系 用嚟扯噶嘛，啊俗称，咁 、 啊、但系当然嗰种扯啊，纯粹系个影响唔系咁大嘅啫，佢唔系食香食饱嘅，只不过用嚟受，即系叫做受啲意咁嘅啫，纯粹系， 嗯， 即系如果你冇点着嚟到咁样去品咧，其实就你可以话接唔通咯。 嗯 啊、要点着先嚟品咧，先至接得通咯，系啦，咁已经做错咗啦。第一个做錯， 啊，唔系佢有佢细嗰啲毛，我记得佢偷，我记得印象，我谂翻起就记得佢有支好大碌嘅， 诶得噶啦，够噶啦， 系有支大碌， 已经够噶啦，系啦， 嗱点着就 点得着大嘅就已经得噶啦， 系啦，我哋偷鸡点点咗支大碌嘅， 系啦，点得着就得噶啦， 系啦，咁啊就拿住支大碌嘢咁样喺度品啦， 唔系好多人误会就系话系咪要好多扎香噶嘛？问题就是你点解要攞咁多炸香先？ 系、 大家明唔明嘅先？ 真系唔明白。 点解要咁做先？ 唔明 白。其实以前拜山嘅咧，如果你话跟翻最传统嗰只咧，系要拜一日嘅。 系。 真系拜山嘅，走山头嘅、嗯，所以先要咁多支香嘅。第一，出门即系喺成个宗族出发之前，系、 嗯、 要品当天嘅。就话我哋呢个宗族而家出发啦，希望沿路平平安安啊，揾到啲山头容易去俾子孙去神宗追远，咁嗰堆咧又系嗰啲废话啦，咁一大轮啦，跟住就先至出发嘅。咁、出发嘅时候咧，就要先拜咗呢个龙头大佬，啊，即系桥头八公之神或者社稷啦。咁啊，又品一品话我哋出村啦，咁跟住咧就出咗村口啦，又去揾个坟场啦，即系坟地啦。咁啊，揾到坟地开始咧，就要拜最阿太公辈啦，即系最早最早嗰个啦。咁然后先至开始慢慢旁支啊，几多房啊，自己嗰房啊，拜到自己嘅亲人啦、啊，总之就好多嘢，即系拜完太嫲就要派舅公，拜完舅公要翻嚟，一大扎咁，然后先到你阿爷嘅，可能俾你阿嫲嘅，啊咁样嘅啫， 哇！ 所以拜一日，然后先分烧肉食嘅， 系 咁样嘅。 哦，重点系， 所以如果你而家现代化嚟讲咧，你攞咁你点咁多扎香咧，你纯粹就系益街坊嘅啫吓。即系咁讲， 就系、是、益街坊。我就想讲啲嘢系咪真系 益街坊？益下街坊就无妨、啊、希望顺顺利利俾阿婆好好享受。 系啊，系个做嗱好啦，咁我就哦咁我知发生咩事啦。咁啊，成件事解开咗个谜团啦。好啦，跟住之后讲，咁啊，话说就有我买，即系佢哋买，可能我妈买咧就买两份啦，一男一女啦，因为要化。要快拜两个嘛，咁啊一男一女，咁咧咁啊买两大碌香啦，两大碌嘅一大，有三支嘅一大支，咁啊点着咗啦，跟住咧之后有一扎香啦，每包都有一扎香啦，咁、我就即系大家就即系轮住辈份咁样就同阿婆品啦，品下品下，咁好正常，咁啊但系用来用去都系嗰支啦，因为得一支啫嘛。 因为着嘅 得支啫，系啦。咁我舅父就话咁，个个都揸住个支啦。咁我觉得都正常嘅，系咪？咁 其实啱嘅， 系啊， 呢个做法都啱嘅。 啊， 点解咧？因为嗰条系天地线啦，我叫佢做 嗰条天线 系啦。即系你各人手上攞住去品咧，已经得噶啦。 系， 其实等于见皇帝一样啊。 系， 即系见皇帝咪有一个批答嗰支嘢嘅。嗰支嘢其实就 系 一个。一个信息嚟噶嘛，一个仪式嚟噶嘛，同样道理，你去攞嗰支香嘅目的就 系 要博通同佢讲嘢啫嘛， 系 吓、啊、容易沟通啫嘛，纯粹 系。 当然你唔用嘅，你去合十去拜都得噶。问题有冇咁好咁解啫嘛？ 系即收得清唔清楚、啊？ 收得清唔清楚啫嘛？即系等于啲信号线就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咁嘅意思啫嘛。 系咁，所以我咪觉得好正常咯。你大家用埋同一支嘢，即系同支香，sorry，同一支香。 其实如果你冇香嘅话咧，用一杯水都得。 系 吓，两、啊、样一系水一系香都得嘅，咁、嗯、去品。即系如果真系咁唔方便咧，就用一杯水或者用一扎鲜花。咁、 嗯、 即係一个佛教嘅儀式咁样去品都做到嘅。 係啦，咁唔緊要，咁、啊、我哋都即係又做 即係咁教啦。 係啦，咁跟住之后呢就品完阿婆就品头苦啦，哦，跟住我哋就咁一路品啦，品啦。咁之后呢我哋就剛才上集就讲到我就上咗去法宝啦。 係啦。 法宝跟住我哋就上已经讲到话法宝我哋上一间已经烧到咦冚冚啦。但呢佢一烧完佢哋一行开。 嗯。 那條火就熄了 晒咗燈啦， 好 完 好快，你明唔明？真系嗰头佢哋 一摆落就放，跟住放， 系我好奇怪，你明唔明？我 发个披萨噶吓， 真系奇 哇！熄煤气炉就熄煤气炉啊！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因为佢点着咗摆入去，跟住佢一路烧嘅时候好旺噶嘛， 系 个即系可能佢哋即系收嘢预备。咁啊好旺，我都笑笑。跟住佢可能我见佢攞住有好大，而家有去就知噶啦。嗰啲法宝盆有隔篱咧附近，一定有支， 真系有支叉嘅， 有支叉有支棍咁样，好嚣大碌。 撩下佢咁烧烤叉咁。 系啦，跟住就谂住即系等佢即系拨开少少，等佢容易啲烧晒啦咁样。跟住佢撩散完，即系咪撩散嘅？佢冇撩散，其实佢撩开咗少少。咁啊见佢烧到差唔多八成啦。 嗯， 即系八成啫，咁佢哋就走啦、 嗯， 因为已经完咗啦嘛。 系 嗰头佢真系嗰头转 一行 一拧转面，嗰团火明明火， 即刻冇气， 系好快喎，系飞火咁样。跟住我心谂，喂，跟住我同我妈讲，咦，新仪器嚟嘅，系咪新仪器嚟要揿个掣噶嘛？要即系我， 但系就算抽气都唔会做到咁样样噶，因为如果调翻转头讲。如果里面的抽气做得太强嘅话，反而啲火会熄噶嘛，你点都点唔着噶嘛。 系啊， 就应该就唔系嗰回事啦，即系。 但系我咪仲有一个奇怪，点解会熄得咁快？ 系咯系咯，呢、這个你咪觉得有啲唔寻常咯，就系话，即系变相就系好，但系某程度上亦都系另一个预示，就系话，因为停咗嘛， 系 佢烧完啦嘛，我收完啦嘛。咁咪完咯， 系啊！我真系佢嗰咗下真系 free， 咁佢个息路咪就停咯。 但系真系好快喎，佢识得， 好啦，咁啊到你啦， 好啦，咁啊嚟到我咯，我入去，跟住到我哋烧，咁啊第一件事就即系梗系怼个衣包入去啦，啵咁样成个衣包怼入去啦，第一个衣包就是、阿婆，我记得阿婆先嗰、那个衣包怼入波，一冚落去第一下。跟住我同我妈讲咗句，我净系讲咗句说话就，一冚落去，因为熄晒啲火啦嘛，净系得翻啲少少啲，即系烟，即系少烟，少火，少火花仔咁样啦。 系， 跟住我同我妈讲着唔着噶咁样，即系我以为一冚，因为好大包噶嘛，你知嘅。 系一定噶啦，里面好复杂添， 系 啊，成分吓。 系啊，你谂下个衣包几大包先得噶个衣包，咁里边又今日烟纸，又可能阿婆子生前中意嘅嘢啦， 系咯， 巴拉巴拉咁啊，又衫啊，咁我以为一冚落去我。一怼入去咁，会唔会熄噶？咁样佢系咪要点一点佢咁样？ 嗯， 跟住就讲咗一句，跟住放佢走路啦。 佢唔着啊啦， 跟住佢无啦啦又讲多套放咁样， 唔着啊啦。 点解会咁嘅？跟住我，跟住我啲点解咁嘅？我话 煤气炉嚟噶嘛。 而我以为咦新式噶咁样，新式炉嚟嘅呢个。诶，唔系，我就谂咗好耐，咦？点解会咁？诶？哦，我嗰阵时佢就放，咁样就喺个嗰度开始见到火， 即刻就化成一缕青烟。 跟住之后咧，好啦，跟住遇事者唔理啦，遇事者跟住好大风，佢一开火， 嗯， 火，跟住之后呢边就系嗰啲风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咧，其实佢有两块铁门嘅嗰个炉，咁咧应该 in case 咧就俾你闩翻道门，咁样喺边烧啦，咁样。佢大风度嗰嚟入边部啪咁样闩埋咗，放咗埋佢嗰度，哇哦咁样咯，我自己第一下哇哦咁样，哦好大风下喎咁样，跟住我话嗯，跟住我第二句就同我妈讲，嗯我哋啲衫应该好快干，因为我妈嗰朝早洗衫，跟住我话嗯，我哋晾咗出去应该好快干，咁大风咁样， 跟住之后咁啊，跟住我舅父就好努力咁喺度，即系开始即系等即系撩嗰嚿嘢啦。跟住我手上就揸住两束嘅香啦， 系 咁样啦。跟住我就跟住问我揸住束香，但系绑住未开嘅， 系 跟住就佢就诶，跟住佢就跟住我舅母就二话不说就拆开咗， 嗯， 跟住就成支香咁样就怼咗入去烧，佢连香都未拆。即 系唔系插，佢就抌去烧啫。 唔系，即系总之香都拆开咗个胶袋啦。 系， 跟住之后，其实佢入边其实会有成啲胶都黐住困住咗。 系啊，系啊，系啊。 佢连嗰条 二话不说， 佢连嗰条胶纸都未拆，就成 由得佢 成束香就飞飞咗入去。一飞由自可，唔飞由自可，一飞更大火，更加大火，跟住唰咁样，哇 ！O 大嘴啦，即刻。 跟住我就哇咁，跟住唔紧要，大火都唔紧要，跟住要打风咁啊呢边，哇，仲夸张个头先，即系越嚟越夸张啦个。 喂，正啊，好多野兽啊，嗰度快啲啦，抢啦抢啦，跟住开，咦有命嘅， 跟住我就真系擘大咗个哇咁样，跟住呢边，跟住我就系谂，嗯。其实支枪冇俾冇声味，又冇嗌，乜都冇嗌。 跟住佢就唔紧要，仲有一大扎香啊！嗱，佢已经烧紧啦。哎，嗰啲衣包有名唔紧要啦，攞唔到嘛，就攞嗰啲啦。咁，快啲闻，快啲索啦。哇，好正啊！咁， 系我 食晒咁咯。 跟住好啦，跟住我唔系，跟住即系我唔理佢哋啲。 好忙、啊， 我唔理呢班兄弟好忙啦、啊。我就跟住第二嘢，跟住我妈就哎，喂，烧埋隔篱嗰个包衣包，跟住又怼落去。跟住二话不说，跟住我又揸住手柱，揸住支香，揸住个第一束香啊咁啊，咁我又揸住只手，跟住我一望住个衣包，一怼落去，嘣！哇哦，我又哇一声，跟住，咦， 好新， 跟住我越来越觉得，咦，越来越对路，声好大烟，啲烟系大到咧， 系 攻晒，即系吹，即系烟，佢我估上面抽唔到啊，跟住佢喺个窗口度。即系喺个入口度攻翻出嚟， 嗯， 但系烟到不得了，跟住 冚住佢咯， 跟住啲嗱咁样冚入嚟啦，跟住啲风系喺右手边又吹埋嚟，跟住啲烟就一路吹入去咯，吹咗出去即系庵堂入边啦，跟住咧原本有家人坐出嚟， 即刻冲出嚟， 唔系原本有家人咧就坐咗喺个位，即系坐咗个露天位置，嗰个露天位嚟，咁有啲凳咁样坐咗喺度，一吹出去嘅时候咧，攻到人哋走咯，你明唔明？ 梗系顶唔顺啦，大佬咁大烟， 跟住我。跟住我就老远听到佢哋讲哇火烛啊咁，跟住即系跟住佢哋问，跟住即系第二个哇烧咩啊 烧 gas， 即系好夸张，好大烟，大烟到不得了。我都系抽到而家即系佢大烟个程度系觉得似火烛嘅真系。 系 咁咧，我烧第二个烟包度咁样飞落去放咁样，跟住我右手揸住支香咁，我望住我又唔知点算，咁我咪要掉落去。跟住我问我屋企人，咁系咪真系掟落去咁？我初期我都未，我即系你未讲啲嘢，未讲支香嘅用途之前咧、 嗯， 我唔知噶嘛。都系啊，你摆度做咩嘅咪？咁我好多拆完之后又对咯，又放咁跟住支香就咁啊！我今次我就正啦，今次我就冇，我真系拆开咗，我拆开咗，我即系以为啊，系咪应该拆开佢好啲咧？咁样成束咁样，好似感觉上唔系太好啊！我咁我就拆开咗佢，一拆完之后。咁我谂住摆，我谂住好即系、 慢慢摆啲落， 摆啲落去啦， 当烧鸡咁 系烧啫嘛，我唔识啊嘛，鬼知咩？咁跟住之后咪烧啦，咪烧。跟住我哋深入少少，我一深入话，跟住我见啲火，喂唔对，喂唔对路喎、啊，喂老细，我一放落去，我知我记得我嗰我攞可能攞住几支咁样，谂住啊几支几支放落去。等佢好烧啲啦，即系唔好成束咁样烧，我惊烧唔晒啊嘛。阿妈话烧唔晒，惊楼下收唔到嘛。咁啊，跟住我就 楼下边个收唔到 啊？唔知啊，即系我惊我屋企人收唔到啦咁样。咁 by the way， 咁我咪好，咁咪拆开咗咪逐几支咁样喺度，即系轻轻侧边住放。我知香，我系嗰下嘅情景系我支香都未放， 已经放 喺个路口嘅啫嘛。啱啱喺个路口 已经着咗， 跟住诶着咗，咦着咗嘅咁样。点解咁嘅？ 死肥仔，快啲烧啦！整我肚饿啊，吸唔切啊！ 跟住我摆咗两三次，我连续两三次咁样逐啲，诶唔对路、啊，跟住我觉得，咦有啲奇怪，有啲咁嘅咁样，跟住唔好理啦，成支飞咁，跟住我手上仲有剩一扎仔咁，即系剩翻嗰啲，我就唔好理啦，飞 怼晒落去啦。 跟住哇哦，跟住就我哋见到咧个红烈烈红火 飞上，开心咁啊嘛， 好开心，即系好大火。咁啊，即系因为我谂，我就我同我妈讲，喂，入边依包系咩嚟嘅？你咪摆咗啲易燃物品喺入边啊！我同我妈讲， 烧炮仗咩易燃物品？ 我话即系大火度咁， 普通纸嚟嘅啫，都系。 系啊，跟住我咪又系依纸， 依纸嚟啫嘛。 跟住话咪又系嗰啲衣包咁样， 冇咩特别 嘢咁样。 系， 嗰个唔系，我真系好唔知点形容，真系好大火。跟住我。跟住我媽就講咗句，嗯，都係嘅，好似比平日大火啲嘢咁樣。我唔係大火啲咁簡單。跟住我話，哦，原來係咁。跟住我後屘你咁樣頭先講完之後，集通啲地線，真係即係原來知香港用途之後。 因為咧咁講啦，每逢呢啲嘅時節咧，就肯定好多嘅先人會好心急嘅，即係會睇下究竟有冇我嘅親人會嚟。嚟拜我咧咁，咁但系有一啲系好耐都冇人拜噶嘛，咁就等同于独居老人一样咁耐嚟都冇人嚟探我，空虚寂寞嘅时候，咁咪揾条麻雀脚嚟，喂，你有亲人嚟，可唔可以分啲俾我啊？ 系， 咁佢好可能都会应承噶嘛，咁咁咪会俾你去咯，或者佢哋啲亲人好慷慨地唔记得将个衣包度写名嘅，咁咪大把人嚟。起哄咯，系咪？ 哦，有呢、這个我记得系要写俾嘅。 嗱，几样嘢啦，第一件事就系你一定要封好个衣包啦。 系。 第二样嘢，衣包上面一定要写翻个名同埋佢嗰个接头人嘅嗰个时辰八字啦。 系。 啊，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你烧嘅时候咧，就睇清楚啊，究竟对上嗰个法炉完咗未？ 系。 啊，有火少少火屎唔紧要嘅。但系唔好太等佢太大火嘅时候，你都怼埋落去，因为惊捞乱啊。咁第四样嘢就系、是、香呢家嘢咧，就你多多都益善嘅，因为你四围嗰啲满街兄弟咧，都好乐意奉陪嘅， 好开心嘅应该系、 啊，因为反正佢哋我头先演绎紧啦，就系话喂个衣包烧紧啦，唉收嘢有命嘅，即系冇份啦咁。但是你仲有其他嘢啊嘛，有啲香啊、香供啊，或者系啲供品啊，咁佢哋都 OK 嘅呢啲嘢就 系啊，跟住我就话、啊、哇，我只嘅都谂咗好耐，系咪真系啊？佢哋 即系你话指定嘅地方烧咧，就咁啦。但我可以都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就算你系几孝，你出于孝心都好，都未必会嗰、那个先人未必肯接受，亦都有呢啲试过嘅。 系点解嘅？ 会有啲奇怪嘢嘅，就系、是、香点唔着，香点唔着，就算系你想俾满街兄弟嗰啲香都唔着，即系嗰个先人就好嬲嬲地霸道地就话，我唔要，你班契弟都唔好要噶嘛，啊呢班衰仔嚟嘅，肯定有啲嘢得罪咗佢嬲啦，衣包写好，你点样大嗰个火机点？旺盛都会突然间一阵怪风唔俾你烧啦， 系呢、這个都有预 报，啦，即系就肯定系有啲嘢唔多 like 啊，咁你就要品啦，啊发生咩事呢？ 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咧？ 系、啊、咪有啲咩仪式上面做错咗咧？定系话系啊呢排有啲咩事发生咗咧？咁吓呢个就要注意咯。 哦，因为其实我就系成日我呢、這个系啦，我就谂咗好耐。呢第一樣嘢就係、是、哇，喺點解咁？ 但係好事嚟嘅，即係你遇到嗰日嘅呢啲奇怪嘢咧，其實係好事嚟嘅， 全部都係好事， 好事嚟嘅就唔係壞事。係、啊、大風係因為你早去做咧，啲人心啲先人心急，咁於是乎大家控搶嘅啫，純粹。不過起控還起控，你寫咗名嘅搶乜鬼啊？啊、即是旁边那些的我们叫做使者啦、嗯、即是个帝派的使者就会快手过他们的了就会处理的 了。 那就你始终即是最重要做足几样东西啦就是、路前啊、香供啊这些你做基本得的了、啊。除非你真的我是大户人家我很慷慨买多十集八集堆下去咯没所谓、 啊。因为其实我就觉得。跟住之后我哋就即系啦，头先你话斋咁样去完之后我哋就去即系切烧肉啦。 系， 跟住我哋喺楼下烧烧肉，咁啊，呢个题外话啦，言外之咁， 就是剛才很鹹很鹹鹹得很緊要，跟住我心裡跟媽說你不要買啊，你買啲書可以買到鹹到咁。 但我告訴大家聽下，即係有一些情況，就是如果那嚿燒肉呢分的時候你吃落口發現呢是連肉味都沒有呢，不要說鹹了，連肉味都沒有，你要小心了，反而要小心了，即是說那嚿肉已經被其他的兄弟已經控搶過了。 哦，那變成就 都吃得，不過很難吃而已，什麼味都沒有的，真的會。咁但系就代表住就系你拜山已经失败咗啦。 哦， 即系其中一个部分就系话嗰个仙人冇办法去保佑你哋啦。 系、哎， 已经无法保佑啦，咁咯。 哦，咁所以就一路都即系变咗啊。 好啦，每事问嘅人又嚟啦。 系啦，每事问 又出现啦。 每事问 点啊？有咩问啊？讲紧拜山啊。 好啊，你话猪肉如果冇味嘅话，咁唔系嚿猪肉有问题咩？应该？ 即归咎猪肉的，即嚿烧猪的问题。 我意思是说烧肉呢是会用盐来到腌的嘛。 是。 用盐腌就算那嚿烧肉用雪藏肉的话都有咸味的嘛。 是。 但是我所指的所谓的猪肉是连咸味都没有的。 但这件事实在太不科学了，我觉得。 太不科学 了。你讲其他东西都算了，但这件事真的很 不科学。如果连咸味都没有就危险了，那坛东西 就。那些不是猪肉咯。 哇。 得了，我off咪啦。 好拜 喂冇啊 即是意思就是说在个过程里，即是你在一个供品 去拜那个仙人的过程里面，那嚿肉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因素所影响，令到它失了原有的味道。按道理就是说拜过祖先的呢味道应该是会维持的。即是就算个祖先吃过都不会影响的。但是如果调返转个祖先未分享到嗰嚿烧肉之前，已经有一啲嘢， 其他人食咗， 食咗， 其他嘢食咗，系 咁咪冇味咯。 哦，所 呢个要 嗰啲嘢，其实同祖先都系嗰啲嘢啫嘛。 但系问题喺你品，即系叫做话你拜神拜佢嘅时候，拜呢个仙人嘅时候，个过程出错咗啊， 或者系祖先未食之前已经未食咗啊。 但系呢啲嘢系 uncontrollable 嘅，系当然啦。咁如果 uncontrollable， 你咪自己知咯， 系咯。 咁即系如果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咗之后，咁我个解决方法就系我要再拜过啦。 系拜过旧嚟拜啦， 重新再拜过。 就系咁。 好。 好。咁啊，仲有咩问？ 完 好，咁我哋留到下一节再问。 我都未交数添， 唔系啦，佢仲要交数，我哋阻住佢交数，系 完。 下集再，喂，下节再讲。 完。Testing one two。One two three four。 那老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四晚九至十，迎希。怀想曲， 你都会觉得其实是有个心重要啲咧？ 个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想玩啲乜嘢。 就最中意嘅 A C G 啊、动画啊、剧集啊，我哋总之同宅有关嘅嘢，我哋都会乜都会讲。 冇错，系啦， 我系阿谦啊， 咁我就系查理啦。 我叫星红啊。 逢星期六晚十点到十一点 ，I B H K 二台。 泽斯派。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Day of my lif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不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翻嚟，守灵夜话有啲走音，撞鬼咯， 撞鬼啦！你哋，你食得多一阵系咪？ 呢排咧就撞鬼撞得多啊，撞到咧男男女唔女嘅嗰把声都。 Oh God！、你唔会啩？搞啲咁嘢， 讲笑啫吓。系见呢排咧，系可能因为头先话斋啦，我就怀疑会唔会因为有人拜过山，所以就咁影响啦吓。即系上一集大家都听过马油堂嘅无啦啦咁多人起哄啦吓，嗰啲人就唔系人嚟噶啦吓。 嗰度 party， 我就唔知道究竟当中有啲咩事啦啊。咁啊，亦都分享过一啲拜山嘅嘢啦。 系 啊，咁啊，其实就都讲多少少关于一啲你拜山嘅时候一啲嘅仪记啦，最紧要。都是那句穿就不要那么暴露了、 oh. 啊、简单就可以了、啊、颜色上呢就不要那么惹艳又是那句 素色 素色可以了、啊、我理得你黑啊白或者灰啦、啊、总之就不要大红大紫摇摇摆摆地去啦、啊、一来你串、啊、地方的鬼王不放过你、啊、即是去到那里我你想烧香拜佛我不给你、啊、我兄弟没得吃咩为什么要你来、啊 你边位啊？ 咁串咁啊！第二样嘢就系话，唔好开口及着你啦，即系讲埋啲衰嘢啦。 诶、 哎啊， 有 嗰啲 有人中奖呢、啊、句说话真系，我唔知嗱，对唔住呢个唔系我屋企人嚟嘅， 系 我今日 听 到 見、啊， 我听见一句真系会令人讲粗口嘅说话。 系 佢就讲唔知边个喺边度传出嚟啊？唔知边间啊？嗰边有家人突然间有条友唔知突然间屎忽痕咁讲。哎，有得食就好食啦，咁样哇，你条友啊， 几件事有得食就好食咧，咁你快去死啦，咁真系， 你就真系， 即系、啊、臭口嗰句，你哋咁你真系快啲死啦，真系， 你真系该转， 大家嚟试过你真系，呢啲禁忌唔应该噶吓， 系嘅，最冇讲， 即系例如就话你去到呢个地方，你要尊重啦，因为唔系净系得你一个仙人噶嘛吓，仲、啊、有其他嘅仙人噶嘛，听见隔篱左右喂。你啲打靶子孙咁样讲嘢嘅， 咪咯？ 点你点感受啊？ 咪咯？ 你个块你块面都唔知摆喺边啦。 即系你 有 冇督住人睇张相嗰啲？我真系有见过啲细路督住张相。 哎呀，呢个哥哥好得意啊！咁 咪系个哇？呢、這个 好肉酸啊！ 好肉酸啊！咁跟住或者有我又都听过一次啊，唔知边有一次拜山嘅时候，唔知边条粉肠咧就突然间指住人张相同我讲：，哇！呢、這个咁似我 friend 嘅咁啊！哇！你条友啊！即系你个飞，如果我系你个飞，我真系交叉嚟嘅真系， 车佢两巴之， 我唔 利是，利是， 哇！真系我唔交叉嚟嘅真系， 即刻俾封利是嚟咁， 哇！真系咁你都讲得出啊！真系枉你仲系朋友，我真系黐线。 记啦，即系细路仔童言无忌，佢指住嗰啲相可能会做呢啲嘢咧，咁就家长唔该就管理一下啦。 系，如果唔系， 因为我见过咧，有啲即系好似我要翻乡下拜山咁咧。我哋见过有啲细路仔一时兴起好中意玩噶嘛， 系啊， 即系同可能隔篱左右嗰啲唔识嘅都会玩一餐噶嘛， 嗯、 啊，咁跟住就喺通山跑啦，咁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啊，最好就管理一下佢哋，因为你唔知道佢哋喺度做紧咩噶嘛。虽然扫墓呢样嘢都系开心嘅事嚟嘅，因为你系好似一个团聚嘅感觉，但系开心还开心，有啲嘢要好小心去处理，唔好乐极生悲。 系 二嚟就系话，因为你个地方系集体啊嘛，唔系你一个山头啊嘛，咁变咗就你一定要好小心去处理自己嘅行为举止同埋一啲嘅贡品啦、啊 嗯。 我见有啲人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就话哇有得食好食，讲呢啲衰嘢啦。有啲就会话 唉，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即系呢啲咁嘅衰嘢咧，喺呢地方好杂技噶吓，即系你都要明白一样嘢，嗰、那个地方嘅除咗系先人嘅聚集，其实仲有好多孤苦伶仃嘅人喺度聚集噶， 系 吓、啊，而当地嘅聚脚点咧嘅鬼王咧，系最中意由收留呢啲人嘅、 嗯， 因为系最好使， 系因为叫做咩都得咯， 做乜都得，所以。最好一样嘢就系去到呢啲地方唔好咁出风头啦， 系啊，冇咁多嘢讲啦， 尽量尊重翻个地方啦， 少讲为妙啦，即系简单啲。 即系如果有啲即系一 touch wood 嗰句，你讲一啲衰嘢或者做一啲唔啱嘅嘢，俾人听见嘅话，咁你嗰一个月你都有排搞啦， 即 系 有排烦， 有排烦噶咋啊？咁变咗咧就系话你拜山目的是什么？一来你是尊敬先人，二来都是想得到先人给你的福音嘛。你现在不是来作福，你真的是作业，那又何苦呢？不如不要拜啦， 不如不要来啦， 不要来啦，又不要紧的，你不来这里品，你就在家里对着当天然后叫晒名噏晒口去品咯，是不是？使鬼咁烦咩？ 所以即是不要再有这些情况发生、啊。 即是那些话好吃有得吃就好吃那些呢，你如果想成世穷的你就试一下咯，没问题的。 是 啊，我估计自己我那些有得吃就好吃那些呢，应该都是讲紧即是肥烧肉的，我估我自己。 那都衰的。 是不是 都衰 的， 你 太公 分豬肉你說有得吃好吃，即是說太公沒有飽飯你吃啦，是不是？那你那個宗族好極有限啦，是不是？ 真的很過分，但是一點點言行舉止真的不止， 千萬不要啊，是啊， 是啊，即是不止你平時對人 接燒肉的時候，麻煩你不要說這些東西、啊、說句感謝或者多謝祖先就可以了、 這些簡單的做人道理、 啊、即是人家給你的是一個福，記住雙手比雙手接，不要单手比单手接，为什么呢？这叫做孤家寡人、 啊、 即是迷信的那句，你未结婚就一定嫁不出、啊、如果你结了婚的就很可能、啊、即有些事情我不讲得那么白了、啊、所以要双手来双手往， 明白、 啊、这个是礼数来的，不要单手， 好 记、啊、 好 好，咁啊，到迎禧交数啦。讲完拜山嘅仪记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下，即系又系喺宿舍见到嘅风风雨雨 啦。点啊？点啊？今次有啲咩奇景啊？ 今次嘅故事咧，就系、是、几单啦。咁有一单就我觉得几 tricky 嘅，就系、是、有一单咧就系、是、嘅。有一朝早啦，其实是最近发生的啫。咁、yeah. 就系、是、清洁的姐姐啦，咁就喺一个宿舍的楼梯位嗰、那个回旋嗰个位咧， yeah. 就可能好奇咁啊望落嚟啦。咁我咁啱行过，咁啊见到佢望落嚟，咁啊望一望。不其然咧，喺佢隔篱咧，佢嘅身边咧就望到一团雾啦， yeah. 一团烟咁嘅嘢啦。 Yeah. 跟住就心有啲不妙嘅感觉啦， 系 做咩咧咁？跟住我就其实嗰阵时我就应该都想上楼上噶啦，因为要唔知 break time 定咩鬼，咁、我就行上去，咁佢仲企喺度噶嘛，我就话，我懒系 cute 咁啊，我同你讲啲嘢啊咁。 哦，你奶奶，你过嚟过嚟、 鬼故嚟噶，跟住我上咗去， 有啲人同你讲嘅， 跟住佢上到去啊。真的咁喎，哇系啊，就系、是、你头先企嗰个位咯，咁嗰个位嗰个位以前我成日见到有个细路仔望我噶，咁 如果俾住我啲，诶唔好讲咁多，我哋倾下偈先。 跟住佢就话：咦真噶？咁我系啊，啱啱一月又见过佢啦，咁 你系咪想见佢？ 跟住佢话：咁得人惊嘅，系啊，咁其实就嗰、那個位置咧，我就有少少確認，似乎條樓梯上面應該係有嘢咯。咁啊，不過就應該係一個小朋友就企喺上面咁，久唔久望落嚟啦。咁啊，咁最近亦都有一啲嘅相片就，即係幾十年前啲相片，咁可能喺個床籠底度揾出嚟咧，又望下睇下咧，咁啊睇下認下啲人啊，咁有冇見過類似熟悉嘅面口啊嘛？始終啊，即係。在那些兄弟当中有没有见到，就暂时都未有什么发现、啊、 但是呢有个 tricky， 有一样嘢 tricky 呢，就是自从翻拢咗呢啲嘢出嚟之后呢，我就諗返起，就係因为最近其实因为要搬床啊或者清洁嗰啲嘢嘅时候，都会不其然都遇多咗一啲所谓白影啊或者啲嘅霧朦朦胧胧嘅嘢出现嘅。咁试过有一剂呢，就係、是、哇都几近嘅个距离其实。咁啊，嗰日系晏昼嚟嘅，咁翻晏昼， 系 咁啊，令冲完凉噶啦，我记得好似，咁、嗯、啊，其实出面好嘈嘅，好热闹，咁啊一拧住面咧， 又开 P， 唔系讲紧啲兄弟开 P， 系我哋啲仔仔开紧 P 啦，好开心啦，咁啊出面嘈冤巴闭睇电视啊，因为就消闲时间啊嘛。咁啊，冲完凉执紧嘢噶啦，喺个浴室度咁啊， 系 一拧转，系一拧转，其实我嗰阵时企喺边度咧，就大约系个浴室浴帘嗰度位置嘅啫。咁啊，浴帘对出其实一条窄窄嘅走廊啦，就系、是、平时我哋俾同佢哋换衫嘅地方嚟嘅。 系 咁啊，背住咁执紧啲沐浴露啊，药膏啊，咁准备谂住抹干净佢就摆翻落去个箱度噶啦。一拧转就突然间吓一吓，点解咧？佢唔算好快，唔算好快，唔似我一眼一秒咁就唰一声过嘅。佢系都有啲速度，只不过系我系可以由左至右咁望到佢嘅。 哇！由左至右望到，好清晰嘅， 系一个人。 系 若无其事咁样飘过， 我 跟住突然间腾一腾，哇咩料啊大佬，腾一腾啦咁，佢又若无其事咁飘过。嗰、那个人咧就印象中就好朦胧啊，因为佢其实个样我睇唔到，即系睇唔到佢系咩样啊，佢已经朦朦胧胧冇乜五官咁嘅睇个细就 系。 咁你一个 好清楚噶啦，应该 系矮过我嘅人嚟嘅，矮过我添啊！咁啊，就系咁样飘过， 飘 男啊女睇唔清啦，因为佢短头发啦，总之就系见到佢啊，冇乜衣着嘅，因为都系白白透透咁变咗，会咁样行飘过啦，唔系佢行过，系飘过，但系就冇以前嗰种咁厉害，就唰一声就过，佢系冇嘅，佢系咁样去慢慢。由你左面到右面咁去，只不过我一拧，只系我一拧住面嗰刻个眼角开始望到佢，我就突然间弹一弹，褪一褪啫，冇嘢啊嘛。 咦、咁早啊你咁？ 咩事啊？嗰时五点到，未到五点噶，未到下昼五点已经咁样。哇，咩事啊你？ 早啲喎，你话 早啲吓，夜啲再嚟啊！即系见到佢又 tricky 嘅，佢又好若无其事咁样，应该。他应该 sense 不到我知道他的存在啊！睇个细似系我同他不同 channel 啊！他 sense 不到我，但系我 sense 到他就纯粹系。 系即系 当然就系嗰种 sense 咧，就系、是、我转身先 sense 到他啊，而唔系话我未转身喺背脊度已经感到嗰种寒意啊，系唔同啊，两回事啊！吓，见到他咁样飘，佢就冇嘢话 咯。早啲喎，呢个同学。 咁跟住到我由左至右咁望佢嘅时候，佢就去到尽啦，当然飘到尽啦，去到尽嘅时候就 飘到 就系穿墙而消失，咁啊，跟住就唔见咗啦，啊， 穿墙消失都几恐怖。 咁啊，另外咧有个 tricky 咧就系、是、收工啦，咁啊行又系行经过停车场啦，静英英嘅地方， 又系嗰个停车场， 系又系例牌嗰啲停车场啦。今次就我觉得都几好笑嘅一样嘢，就系唔知点解嗰个好兄弟咧， 系 咁啊夜妈妈行我穿过停车场啊，见到个垃圾桶咧，咦点解有个头出咗嚟嘅咁啊？ 咦阿江华兄喺嗰度咪？ 唉 ，exactly 佢其实喺度扮紧刘江华，佢坐咗佢似系踎咗喺个垃圾桶里面，不过佢个头就伸咗出嚟。 咦，江华兄嚟咗， 不过唔系佢唔系喺嗰个我哋丢垃圾嗰个口嗰度吞，而喺个烟灰缸顶嗰度吞个头出嚟咯。即系好似一个你幻想都好似一个大浴桶坐咗个人喺度浸紧浴咁啦。最好笑就系佢个表情好享受啊，唔知点解。 Very enjoy， 但系嗰个唔系浴桶嚟啊，因为我行过咁望一望，我都突然间即刻声笑，咩事啊？你咁享受，里面系垃圾桶嚟噶。为什么你在这里， 嗰、那个系个阿伯嚟嘅，啊系个阿伯嚟嘅，咁坐喺度笑，系好享受嗰种笑，做咩啊？ 吹影。 不过我就怀疑就系系咪因为上面有啲烟嗰啲烟头咧， 系 佢喺度吸紧。 哦， 即系大家知道有阵时啲烟头咧未完全熄晒噶嘛。 即是索得不好晒咁样， 有得索就索两嘢，咁唔知系咪啦，几都几 tricky 啦。见到就不过都系嗰句啦，你见到嘅话咧，其实就并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啊，即系都系有啲混混滞滞啦。我都 有啲湿滞嘢， 我都系嗰句啦。我呢排都系有啲混混噩噩噶啦，算啦。 你呢排湿滞一滞啊？ 我其实我唔系混滞嘅呢排，而系话个人精神唔够。呢排即系成日比较。早出晚歸啦，咁變咗就個瞓覺時間唔多，咁、變咗就相對嚟講個氣場又弱啲，我預咗係會見到嘅。不過爭在話見到嘅程度係有幾多， 或者見到有幾嚴重啫、 不過就 so far 我見到嘅嘢都唔係有咩惡意，亦都冇咩怒啤我啦，咁嚇純粹好似係佢哋 sense 唔到我嘅存在，我睇到佢哋嘅存在咁解嘅啫。 哦，即系咁系你是运高定佢是运高咧？咁样讲， 喂，好搞笑嘅，佢总之各人嘅表情就纯粹系好似做紧自己嘢，见唔到我的存在。其实我先系鬼， 即系其实嗰个你系鬼系咪？ 即系喺嗰个处境底下，就系我先系 你先系嗰只鬼嚟。 系啊。即系好似喺度企喺个，好似匿喺个衣柜里面望紧佢哋， 偷偷望 佢 哋做紧啲 咩 嘢 咁，好似。但系事实嚟讲，佢哋又真系冇咩特别嘢。不过有样嘢就，因为你上一集有提到关于 lift 嘅问题，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发现咧，我呢排咧搭 lift 有一件怪怪地嘅事。 系。 无论是、比较深宵一些的时间回去搭 lift， 定是说我是、收工回去搭 lift 都好了。架 lift 明明是在地下等着，即是没有人按很久了。我由闸口走去大堂走入去，想着准备按 lift， 它就自动应该会开门的嘛。 是啊。 突然间上去，即是按那一刻就。站咗就， 我經常性都係有呢啲情況， 冇開到道門咁就上咗去。 我都有遇過， 我就嘔嘔地，唔止喺呢個月裏面唔止一次發生， 係 啊，即係好短時間內啦，呢十幾日啦。咁但係呢十幾日期間咧，係經常都發生呢件事。我無論我係喺屋企啦，定喺電台嘅嗰部 lift 啦，都係遇咗咁樣樣嘅， 係 唔知點解噶，就係。即系都唔怕讲啦，即系讲紧个部 lift 啫，唔系讲紧啲咩啦。咁啊，话说有一次咧，就系又系翻嚟电台，咁啊揿就系、是、又系好似头先讲咁讲啦，揿 lift， 我都未揿到落去，佢上咗去一楼。跟住我就听到声佢开门嘅声，因为其实一楼好矮嘅啫嘛， 系 啊，听到噶嘛喺个 lift 嗰个楼梯口。咁啊，听到声啦，咁佢开咗门，一阵好快嘅啫，因为工业大厦啲 lift 咧系好快闩门。 系啊系啊， 佢又落翻嚟啦。开门冇人嘅，即系冇人揿 lift 啦，点解会上去嘅？咁我就觉得奇怪，跟住就话唔系，我呢排都系咁，无论喺边度搭 lift 都系咁，咁即系部 lift 我想揿一揿嗰刻佢就上去咯。 你同部 lift 应该系相， 即系同所有 lift 有仇啦，系咪？ 有仇嘅、 啊、究竟系边个玩边个咧？ 我讲样嘢俾你听，好神奇嘅一样嘢，一系咧我到而家咧都无法地解释到呢个问题，就系、是、咧。我平时搭你讲起 lift 呢样嘢，即系咁嘅情况，我维持咗几年都有个情况，就 系 屋企，我同我屋企部 lift 应该咧前世应该系 有仇嘅， 应该系十冤九仇嘅， 系 应该即系应该系真恨之入骨嘅嘢嚟嘅。点解咁讲？我同部 lift 话说咧，我喺度住咗十几年，我不下喺呢部俾呢部 lift 搵咗十次，起码过十次， 系 啦，镬都搵我，唔知点解，系啦，我同佢有仇嘅，系啦，唔知点解嘅，奇奇怪怪。搵咗十，我起码。 但你有冇留意到通常运喺边一层楼运？ 总嗱、我试过 低层啊，高层啊， 我试过几次，因为我住十三楼，因为我嗰部系高层点嚟嘅。 系 咁咧，就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九，得五层。 系 啦，得五层嘅啫。咁啊，话说咧，我试过几次咧，都系十一楼俾人运嘅，即系十一楼上十三楼俾人运。 系， 因为就十三楼落紧地下嘅时候，中间运。 就喺嗰个运。 系啦，就中间运。 咦？ 试过咧就无啦啦，明明揿咗十三楼，佢就无啦啦自己上十七楼。跟住就运 ，OK， 跟住就运 lift 啦。 OK， 你赢咗，你赢晒。OK， 我 好难不与 lift 斗， 系啦，好难不与。 跟住呢部碟即系有，即系佢都久唔久会整嘅，因为我部碟真 系 好旧啦，因为佢都旧位啦， 系 咪？ 旧碟都 系，即系我归咎部碟部太旧啦，我 系啊。 但系咧，黑仔嘅嘢咧，真系接二连三，即系你呢啲明明喺地下，见到佢停咗喺地下，佢冇人揿嘅，我未行埋佢就已，我一揿嘅时候佢就上， 系啊，一模一样啊，我系。其实我快过佢嘅， 系啊，我未快过， 但系佢都系照上去噶， 系啊，人真到死啊， 唔开门， 几但有啲情况我试过， 但系最邪嗰下就系佢仲要系上到好上啊嘛，就 系上到顶楼落翻 嚟，小猫三两只，即系变咗就会觉得有啲奇怪，甚至乎冇人啊，我试过，即系好似头先话斋喺呢度，即系喺工厂大厦都试过，就系冇人咁开门，诶、哎，即系冇人揿 lift 啦，因为奇在就系话，如果有人揿的话，喺当下有人揿的话。如果佢唔入 lift， 佢系行楼梯，我都遇到佢噶嘛，单边嘅啫嘛。但系遇唔到佢嘛就系、是，除非我一个解释就 系 话，佢可能攞漏嘢，佢要翻翻公司攞嘢， 系啦，翻转头咯， 咁嘅啫。但系问题就系、是、个巧合就系、是，我唔系就喺呢度嘛。 唔系我呢、這个都唔紧要，我同即系点解我话同屋企部啲入，同屋企个栋大厦部啲入手咧，就系、是、咧每一次我每一日翻工，我朝头早翻工，你知部啲啦，人来人往嘅啦，朝头早翻工时间 好忙噶啦，定 好忙。咁咧明明我睇住部 lift 喺十九楼，我望住部 lift， 跟住揿 lift， 揿着咗啦，睇着灯着咗啦，着咗， 嗯， 跟住我耷低头攞咗电话 喺度等紧， 跟住等 lift， 抬头望一望 地下， 点解去咗十一楼嘅？落咗十一楼，点解 skip 咗个过程？跟住我望翻盏灯熄咗， 咦？但系冇开过门嘅， 冇开过门，佢 咁啊，唯一解释就系十三楼嗰道门卡住咗咯。 系啦， 会噶，卡住咗佢唔开，佢咪就落咯。 跟住就都熄咗。跟住好啦，我有几次，我有好几头嗰几次我都同自己讲，唔通我真系未瞓醒，因为我揿 记错咗咁。 咪定系我以为自己揿咗，但其实未揿咯。我真系有谂过。 算啦，咁啊，再揿过咯。 系啦，就再揿过，即系啲兴嘅啦，已经敏嘅啦嗰日。跟住好啦 ，by the way， 一次系揿，两次系揿，第三四次都冇理由揿啦啩。 咁即系道门坏咯。 我冇理由朝朝都系咁噶，系咪？ 即系道门坏咗咯。 好啦，咁啊部 OK， 咁我又觉得会坏啦。 嗯 好啦，咁啊话如是者咧，我唔理。我今日有一日，我真系忍唔住，我就走去揿 lift。我连续几日试咗个实验就系揿 lift。咁咧，我揿住部 lift 之后咧，我就望，我盯住只眼望住嗰个，望住个电脑板啦。咁啊望住佢一落数啊，第一日冇事，好开咗，唔得啦冇事。第二日又望又冇事。 嗯。 咁啊到我第三第四日啦，跟住第如是者过三日，第五日开嘅时候就是部 lift 咧好得意。咁啊，佢十九、十七，跟住去到十五楼嘅时候就，跟住我就嗰盏灯咧，你咪平时揿咗呢个盏灯会着噶嘛？ 嗯， 揿咗之后熄咗。我睇住， 部 lift 坏咗，部 lift 坏。 系啦，跟住我就啊，部 lift 坏咗，部 lift 坏咗。好啦，咁好啦，跟住于是我就报告翻你啦，整 lift 啦。我部 lift 成日都系咁咯，即系投诉 bra， 打去 三楼成日坏啊， 就 bra 佢 啲搭啊， 系啊，咁冇。跟住之后呢我又 bra 完啦，咁佢又系真系整咗部啲，整咗几日啦。咁我又试咯，我又走去试，又有啲 整完啦。 嗱，冇理由啦， 有 你乜都整晒啦，系咪 ？lift 又换咗，系咪 啊？啲 sensor 都换埋噶，应该吓。 系啊， 我当你 sensor 坏啦， 坏换咗啦 ，sensor 都换咗， 系咯， 换咗 乜叉都换埋啦。 咁又试咯，跟住咧我又望住部啲，又喺十，又望又揿完啲，跟住我就望啦。跟住嗰条十七楼。跟住十七楼，跟住去到十七楼，叮，跟住望一望，咦，又熄咗嘅你，俾你，嘿，喂，系咪话？跟住我又揿，咁我揿第二次又揿，跟住佢又落十五楼，又熄我，佢又熄咗盏灯， 烧佢数簿啊嘛，应该。 跟住我即系你啊你，跟住之后，跟住我以为我即系我唔信邪，我就以为自己啊，可能其他 lift 都系咁嘅情况， 系， 因为大家都咁懒，即系。啲 lift 大家都咁大年纪系咪？都仲 我当你系个个都坏啦咁 啊！系个个都傻噶，系咪？咁我好，我就唯一次就想落楼下，我就落十二楼揿。 系， 我就试下十二楼部 lift， 冇啊，从来未试过。我试咗个礼拜，不断都系落十二楼嗰啲，都冇问题。 系， 跟住我试下上，又试下啊，又搵一日，我又试下系咪第二部啲系咁咧？即系试下上第十五楼，上十五楼试下，又唔系咁嘅问题噶。试咗几日就试过几次上十五楼咁样揿，好似成日都系唔系咁。即系最爆笑系咧。你永远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去到十五楼落嚟十七楼咧，明明十五楼啲人，我问我有时有啲即 系街坊， 问下隔邻社，喂你平时会有咁嘅情况？ 会唔会成日遇到？ 或者问我啲隔邻社，喂有冇咁嘅情况？冇、啊， 咁即係你嘅問題啦， 即係我問題啦，即係 同Leap有仇啦， 即係我同部Leap，即係前世 個Leap神有仇啦， 即係我咪前世同個Leap神有仇啊， 個Leap神肯定，唉呢個人啊肥頭耷而唔中意咁， 係咪啊？即係同佢十冤九仇，我又同佢有即係應該有啲牙齒印啊咁樣，我成次都係咁喎，問親都係咁喎，咁跟住之後咧，我問好幾次都係咁樣，跟住我明明又係咧，就明明我每次撳親啲咧。即系唔好讲嗱，我即系我当我好巧合啦，所以我所以当巧合都咁讲。你有冇巧合到个情况度系你哋明明揿咗十三楼，跟住佢唔停，跟住佢上咗去楼上？ 试过好少，不过好少咯。 我试过都唔知几多， 试过好少。 我试过好几次都系咁样，即系一揿完就上， 都系当机件有问题嘅啫，纯粹就系咯。 唔系有时我会劈劈痕，即系有时咧，我有时咧，一揿咗啲咧，好似即系。撞鬼咁样咧，即系明明我唔知啦，呢啲攞嘢我同大家分享当攞嘢咁啊。跟住我明明我住十三楼，我揿我一入到 lift， 我明明喺十三楼入去，跟住我揿十三楼， 系 即系你傻噶嘛？你会傻咗，跟住即系可能你即系嗰一下突然间迷咗，跟住喺十三楼揿十三楼，咁正常佢唔会佢 应该唔会闩门，亦都唔会喐咯。 唔系即系佢会闩门，即系以为自己揿咗啲噶嘛，咁佢闩埋咗道门， 佢唔会再开嘅，佢会一段时间，一系上 一系 落， 一系上一落， 除非有人揿咯， 系有人揿啦。跟住咧，我一揿完十三楼，跟住佢闩门啦，跟住佢突然间接啵嘅啫，我喺度 叮，跟住又开翻，又系十三楼。 咦？跟住我望望，咦？点解又？但系佢就尖嘴向上上嘅，即系佢指住上 lift 嘅。 跟住、哦、可能上面有人揿 lift 咯，即 系啦。跟住我揿地下啦，跟住佢又闩门，跟住嘣，跟住叮又开翻道门， 落啦今次。 唔系，跟住佢都系指住上。 嗯。 咁喂，咪算咯，上咪上，跟住我咪上咪上。 最多由 lift 破啫。 系啦，今日又我又揿，我又揿翻个指字又闩门，跟住第三又去叮叮。O K， 但你真系唔想我入去，咪咁我出翻嚟啦。跟住我一伸咪闩，佢我一个人出翻嚟， 系 闩埋道门佢就上啦。 OK，OK， 咁即系我同部啲有仇啦，系咪？ 蠢 lift 嚟嘅呢部原来 系我唔知啦。最后同大家分享就系应该我同呢部都系有仇啦。早结呢个嘢，所以即系你讲起搭 lift 呢样嘢，其实好， 因为我呢个月真系遇咗太多次啦呢种情况，无论边个地方边个地域，所以我有啲怀疑就系咪有嘢跟住我玩我真系 、啊。你小心啲，即系嗱留意一下，即系自己留意一下呢、這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又发生啲咩？ 系啦，咁。孤物论点都好啦，我知道点样应对嘅吓，咁啊，我又唔担心话佢会搞到我啲乜啊，因为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信念强过去咧，咁啊又唔会话有啲咩问题。 系啊， 啊，但系最紧要就系话搭 lift 嘅时候，大家都系啦，啊，紧守翻自己应当做嘅嘢，就唔好乱咁嚟啦，吓，啊，即系 搭 lift 应该要搭两搭 啦。系啦，咁啊，若果唔系你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嘅嘢咧，我就。祝你好事高运啦吓， 考试高运啊真系。 系因为电梯咧，始终都系长期不见天日噶吓。 咦？ 啊咁啊，究竟里面有啲咩咧？大家都唔清楚。 冇人知啊真系。 咁啊，所以就小心啲啦。 系啊，搭啲真系唔好乱讲嘢啊，都系又唔好乱讲嘢。 如果你咧某一晚见到后面有三只嘢企喺度喺度自浸，吓有几靓女喎，系咯，几靓仔喎 ，OK 啦，咁你又唔好惊啦吓。啊，最紧要淡定啊，同埋咧讲粗口得噶啦， 爆粗就得噶啦，呢个世界边个恶就系边个赢。 佢唔开门，你咪踢佢咯，咁啊得噶啦。 系我都试过，都试咗踢下佢得。 我都试过，真系我就咦搞咩啊？又上去咁，跟住佢会去到几唔会好高，跟住落翻嚟噶啦咁。 系记住闹佢得噶啦， 系啦，好咁啊，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留待咧三月尾就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多谢你收听， 再见。拜拜。